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继续来听听看的一个团体，他们叫做至上励合，他们模仿韩流的痕迹呢很严重，不过可惜还欠缺了一点自己的特色。来分享一下这首唱腔很甜蜜的曲目，叫做棉花糖。 回忆着初次相遇，坐在你身旁，是谁曾经说太幸福会缺氧，爱情已种在心里自由的生长，童话里的浪漫需要用心去培养，想带你一起流浪沐浴阳光，去完成温暖的想象，喜欢你任性时候可爱模样，好像是一时候下的阳光，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，甜蜜的梦想，一起牵起的双手，谁都不要放，几条网在远方，细数快乐和希望，展开翅膀，我们自由飞翔。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，甜蜜的梦想，有你世界都变了，就算天快亮。 面会彷徨，爱总会守在某个地方建造起围墙，心需要更坚强，不退让不绝望，有时用等待慢慢代替了感伤，需要去付出多一些，互相体谅，想一起去等待着那道曙光，像风雨之中那盏烛光慢慢点亮，未来的时光有我的肩膀。成温暖的小巷，喜欢你任性时候可爱模样，好像试一试头下的阳光，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，甜蜜的梦想，彼此牵起的双手，谁都不要放去眺望，在远方细数快乐和希望，展开翅膀我们有飞翔，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，甜蜜的梦想，有你世界都变了，就算天快亮，能不能就这样自由的去游荡，爱在我们心间悄悄绽放，就是天堂。 这是来自至上励合的作品《棉花糖》。这个小节大家音乐继续带你来分享到林俊杰的作品《豆浆油条》。豆浆配油条，用这样的组合来比喻爱情，其实呢非常的贴切和实在。当然你也可以认为你的爱情呢是寿司配芥末，或者是牛奶配鸡蛋。 和纯白的豆浆，是纯白的浪漫，望着你可爱脸蛋和你纯真的模样，我傻傻对你笑，是你忧愁解药。Oh yeah， 你说我就像油条，很简单却很美。我知道你和我桌上是豆浆油条，要一起吃下去味道才会是最好，你需要我的傻笑，我需要你的拥抱，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不会单调。我知道有时候也需要吵吵闹闹，但始终也知道只有你对我最好。豆浆离不开油条，让我爱你爱到老，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幸福美好。Oh yeah， 我知道都知道，你知道你都知道，好不好别偷笑笑，让我知道知道有时候也需要吵吵闹闹， 始终也知道只有你对我最好，呜呜，都讲离不开油条，让我爱你爱到老，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幸福美好，哦耶，我知道都知道你知道你都知道，好不好别偷笑笑，让我知道我知道都知道你知道你都知道，好不好别偷笑笑，当我知道就好， 是喜欢吧，所以在你身边绕啊绕，我想他们都发现了你里里外外包不住的好，但是只有我才知道你害羞时候眉毛会翘得很高，只有我才闻得到你低调的骄傲，不一定要天气好也可能我出去逛一逛，只有我才做得到你咖啡色的今晚，哎呦怎么办，这样的甜蜜算不算你专属我的 VIP 座位、yeah、哎呦烦不烦，这样的甜蜜还看不出来，想大声宣布你是我的宝贝，嘿宝贝，我绝不让位。也许是喜欢吧，所以在你身边绕啊绕，我想他们都发现了你里里外外包不住的好，但是只有我才知道你害羞时候眉毛会翘得很高，只有我才闻得到你低调的骄傲、yeah、不一定要天气好也可能约我出去逛一逛，只有我才做得到你咖啡色的今晚，哎呦怎么办，这样的甜蜜算不算专属我的 VIP 座位、yeah、哎呦烦不烦，这样的甜蜜还看不出来，想大声宣布你是我的宝贝、hey、宝贝，我却不让位，虎视眈眈扑了过来，视而不见我们的暧昧，真叫人记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哎呦怎么办，这样的甜蜜算不算你专属我的 VIP 座位、yeah、哎呦烦不烦，这样的甜蜜还看不出来，想大声宣布是我的宝贝，嘿宝贝，哎呦怎么办，这样的甜蜜算不算你专属我的 VIP 座位，嘿耶，哎呦烦不烦，这样的甜蜜还看不出来，想大声宣布你是我的宝贝，嘿宝贝，我绝不让位， 说，安静忍受，安静看你走。你说我本是个当朋友，你说我总是会听你说，你说别太难过，保持联络，有空的时候把疼爱都给你，把疼痛都给我，最痛是当时微笑送你走，等到你转身后眼泪也不敢流，只怕你偶然还会回过头。把疼爱都给你，把疼痛都给我，放开手是我最后的温柔。 是我们早跨过，脑海里头总是

说我不温柔，你没事就沉默，你还感谢我太啰嗦，限制我的行动，你还敢说我没朋友，是你心胸不够，你还敢骂我爱出风头。这一次我已经下定决心，绝不先开口，叫你记得是谁，发誓要一辈子疼我。 这是来自曾宝仪《等你道歉》。听说就算是最美好的婚姻，一生当中呢也总会有200次想要离婚的念头，50次想要掐死对方的冲动，而即便是最幸福的工作，也会有200次辞职的想法和纠结。有时候呢我们需要勇敢一点，而坚持呢就是我们需要保持的最好的品质。 如果失去财富，如果没有人在为我拍拍手，如果全世界都在骂我，只要有你在我身边，我就什么都不在乎。如果今天失业，如果没有人在听我唱歌，如果全世界都很冷漠，只要有你在我身边，我就绝不回头。哒啦啦啦，我很勇敢，是你让我变得勇敢。哒啦啦啦，我很勇敢，是你让我变得勇敢，是你想让我大喊，只要有你什么都不在乎，变得勇敢。想让我大喊，只要有你什么都不在乎，变得 上也闻得不到太阳，至少你在我心上，就像道歉得不到原谅，至少能不遗忘，就像冬天得不到疯狂，至少能陪你流浪，就像疼痛在身上流淌，至少 爱情的低潮，哦，我会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 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这是王菲很早之前的一首作品，如果不是萧敬腾的翻唱，我想呢很多人都已经开始忘记他了。而一个人如果可以把什么歌曲都唱得好听，那就是天分。如果这样说起来的话呢，萧敬腾应该算是很有天分的，而至于能不能够唱到你心里，那就是因人而异了。来分享一下这首《开道荼蘼》。

爱优美。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，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。北京时间15:00。